每天的五六块钱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着，停车一小时买杯碳酸饮料，喝杯瑞麟羊奶，同样的五六块钱，它不会降低您的生活质量，但却会对您的身体进行着物理变化。 是的，都说量变可以产生质变，坚持每天一杯饮料的人和坚持每天一杯羊奶的人，他们的改变不用我说您肯定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就像瑞麟羊奶粉，不仅富含了多种的营养物质，而且它的脂肪颗粒更小，老人孩子都适合，是全家都应该坚持的基础营养保障。 那今天来自陕西富平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258一盒。本档周末啊，特别版的活动，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除了可以享受媒体直供价99元一盒之外，订购6盒三个月的量，就多送一台多媒体播放器。 哇， 可以听广播、歌曲、戏曲、二人转、相声、小品等多种的娱乐形式，市面价值298一台，今天订购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送。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不过呢，需要提醒您的是，因为播放器的成本高，一旦结束，羊奶粉您依然可以享受到99块钱一盒的媒体直供价，但是呢，播放器啊就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。4007106108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1104的朋友说啊，记得我妈喝的一直就是瑞麟羊奶粉，这马上中秋节了，给她订个几盒，说羊奶还有播放器送，那老妈呢就不会老是无聊的每天给我打电话了。还有0372的朋友说，孩子马上要开学了，我们家啊又要开始像打仗一样了，早餐、水杯、书包、下午点心一样都不能少，忙的呀就像一锅粥，可唯独呢忽视了我自己。 是的，每天都在忙碌，可每天的主角都不是自己，来不及吃早饭也一定要给自己冲杯瑞麟羊奶，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增加营养。中午太忙来不及吃午饭，独立包装的羊奶粉啊，放在包里随时都可以冲泡，优质高蛋白，能够补充能量，晚上睡不着喝杯羊奶再休息，第二天更有精神。其实说白了，每天一杯奶就是基础的营养保障。 说得太对了，每天一杯奶就像咱们的一日三餐一样，是需要每一天坚持的日常习惯。今天呢，您听到的是咱们享购周末版的特别活动，这样的优惠力度只限周末2天的时间。打进4007106108，花594喝上整整3个月的瑞麟羊奶粉，就送大家人气赠品多功能媒体播放器。我们留下最后30秒钟的时间给您加油拨打电话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。